群像。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端午节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一期录播节目，你将听到熟悉的暖文章，还有过往时光里我们听过的歌曲。这个夜晚就轻松一点，自在一点，享受愉快的假日时光。那第一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健演唱的。我想李健的歌声在夜晚听上去不仅是干净清澈，还有更多的是让你不由自主的就想到了一些自己心底里一直都没有再跟别人提起的事情。不信你听。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学不。

结束。

在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或者录播的时候，才会有可能在第四时段听到暖文章。今天晚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夜。听完这首歌呢，我们第四时段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这首歌叫做一直很安静。安静真的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状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浮躁，因为整个人乱了阵脚，才让事情变得扭曲，才让自己的状态变得不如意。如果能学会先安静下来，也许好多事情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新的一天，愿我们都能够心平气和，安静地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明晚十点欢迎回来男左女右。晚安，好梦香甜。 自己要的是自己。 Oh,